专属的。 对，专属的。 什么呢？ 说说你家里的事儿吧。 我们家 啊，你七大姑八大姨三舅二叔都好吧？ 你知道吧，又快过年了。提到七大姑八大姨，我心里有点忐忑。 有点拔凉拔凉的啊。不说他们，不说他们，他们身体都好好的，工作也好好的。咱们说说咱自己家里的事儿好不好？ 自己家什么事儿？ 对，今天新闻当中啊有一条提到了人迪拜，人家特豪是吧，干什么事儿出手都特别大气。 我也想这样。 所以那就得看看你们家里边的装备怎么样了， 看看有没有存货。 是，人家花了3亿建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花框。 哎呦喂， 3亿就建一花框，你说人出手好不好？人家里还是有点底儿的。 我也想和这样的人做朋友， 是吧？啊，我就是，来吧。所以呢，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个话题，就是咱家当中啊，除了这房子，除了买房子肯定花钱多，您觉得你们家里边什么东西最珍贵？ 我 最贵气，花钱最多。你呀、啊， 我最贵。 哦，就打小爸妈没少培养你。 嗯，我爸曾经说，哼，你知道你长了多高，就是我的血汗钱落了多高，把你养大的。 哎，那我能问一下你多高吗？ 我天哪！我们刚开场了几分钟， 我已经挖了好几个坑了，是吗？ 全是刀子呀！ 得嘞，人家还问呢，女搭档是谁呀、啊？赶紧介绍一下自个儿呗。 我是苗珊。 嗯，珊珊，我们都亲切的叫她珊珊。 对、嗯，就是一般长辈对晚辈都是这么叫的。 我告诉你，特别实在于北京大姑娘。 哎，你发现你整个的画风，尤其跟我搭在一起，都特别的胡同。 是，那必须的，俩北京人啊。 对啊，今天难得哇，这个周末，我相信很多朋友现在在这个出京的路上， 哎， 很多人想打算周末去郊区溜达溜达， 有这可能， 而且全家出行，所以呢，早上起来从我们俩开始，是不是京味儿十足呢？ 哎，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说一说您家里边除了这房子之外哈，什么东西最贵呢？ 对，说说最贵的物件。 嗯，是的，那也得说说您为什么会花那么多钱买它，里边有什么故事没有，有什么回忆没有？ 我觉得你买的肯定都比我贵。 没有吧，我觉得我们家床最贵。 橡胶的？ 不是，床架的，床垫还单算那种。 不都是这样吗？ 不是，你要加起来有的是按一套卖的，就是床垫加床一块卖给你，那好几万呢，我可买不起。 那你那个多少钱啊？ 我那个也是大几千呢，8000多呢。 哇，豪气！ 比我们家冰箱都贵，我们家冰箱才5000多。 真的？ 嗯。 其实我家就是我都汗颜。我们家装完了修之后，我就请朋友来，你看来我家坐坐。 怎么样？ 我的朋友们来了就，哎呦，你这缺了很多家电，是不是来找我们认领？ 嘿，哎，我告诉你，还真有这样的朋友，就在朋友圈当中发一个。我马上要入住新房了，是不是各位可以来暖区？ 那些人真的不实在、 啊、 我看到这些话之后我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啊、 所以我肯定 就 不去。但是我一般不是这样的，我一般会跟他们说来呀，吃喝呀， 玩啊。 对，然后这些人就觉得哎不错哦，一块吃喝哦。来了之后发现哦，需要认领家电和家具。 你是耿耿的。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发来信息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北京2017年全年有32天是严重拥堵， 嗯，201天一般拥堵，81天缓行，其中最拥堵的区域是西城区，不过中心城区拥堵情况普遍下降，其中丰台区和石景山区拥堵下降较大，而同比去年，昌平、顺义、通州三个区域拥堵有上涨的趋势。 是是是，好。 西城区，哎，现在西城区变大了，所以拥堵这个。 对呀、啊，南边北边都算的了。 对 啊， 嗯， 好，那咱们就要么就继续说吧。本来刚才我的意思是先把这主要内容咱先聊一下， 哦、 说近点。 哦，对，有套路的，哦天哪！ 有，要不然把这第二个咱们标题再念一下。 好嘞， 哎、 第二个就是今年本市将会啊将这个网络号贩子黑名单制度， 是还有网游工具类 APP 获取隐私情况特别严重，需要大家注意防范了哈。 而且科技加综艺类的节目最后备受冷落的情况出现了。 哎，那具体怎么回事呢？稍后为您分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接下来咱就先说说民生消息呗。 好嘞。 今年海淀区呢将重点推进中关村大街17白石桥到清华西门段全长 7.2 公里范围内的升级改造工作，在环境提升、存量调整、增量拓展方面启动一系列的项目，其中啊将开展部分楼宇建筑的外立面改造工程，包括同仁堂、中科大厦、中发大厦等等，并且在友谊社区的北楼、九龙商务中心等节点建设景观绿地，提升大街环境品质。中关村大街呢将尝试在当代商城、中外交流大厦等点位建设立体的停车设施，同时啊挖掘沿线地下停车的资源，为取消大街路侧停车位做准备，以后咱出去去这块儿更方便，而且停车也方便了，是不是？ 哇，那这真是个好消息。 是的。 我们再看看北京市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近日正式发布了，为切实解决本市入园难的问题，计划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全市适龄儿童入园率达到 85% 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将会达到 80% 以上。 日前呢，市卫计委联合市公安局召开打击网络号贩子座谈会。那么北青记者从座谈会上获得消息，针对网络号贩子隐蔽性强、违法成本低、犯罪取证难的特点，那么今年呢，本市将建立执法部门以及挂号平台以及医疗机构三方共享的网络号贩子黑名单制度，努力实现对号贩子的联合惩戒。这就该惩戒，要严惩，你说是不是？ 而且他们会阻碍很多真正要看病的朋友。 对啊，买不着号，挂不着号，你说是多耽误事儿啊。 这个是一件好事儿啊。 嗯， 1月18号，也就是前两天哈，北京地铁晒出安检十年成绩单。自2008年以来，北京地铁查获各类违禁品116万件，平均每百万件物品中呢，能够查出118件违禁品，有5.1万人因携带违禁品被移送至公安机关。北京地铁保卫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个介绍，水果刀、花露水等较为日常的用品将会被查出的数量是最多的啊。花露水也是吗？ 也不行，好像是一般这些超过什么什么多少毫升的，是不是都不能带啊？ 哦，那哦是吗？花露水因为瓶大是吗？ 瓶大， 香水一般大瓶贵， 不好带，你知道吗？大家也注意一下，尤其是什么水果刀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咱就没必要随身带它呀，是不是？ 对，有可能我觉得有些人不是专门带，可能刚买完 啊， 是 往回带的时候， 往回带骑车吧。 哎呦，真是耽误事儿， 对， 还浪费钱。太不值当了哈。来，再关注其他的消息。在近日召开的2018年北京市体育工作会议上，北京市体育局局长孙学才提出了今年北京市在全民健身方面的几项新举措，包括继续建成770片全民健身专项场地，持续举办全民健身日、北京市体育大会等品牌赛事活动等等，并且啊，通过开展我要上市运的基层选拔活动，进一步激发老百姓健身的积极性。 哇，大家都动起来。 哎，其实我觉得可以问问大家伙儿，比如说因为市运会嘛，就是咱们老百姓都有资格参加，只要您觉得我行，我能跳，我能跑，我能投，我能掷。 你刚才说的那一点很关键， 我能摔。 你认为你能行？我认为我不行。 你不行，那你可以报名参加拉拉队啊，你给我加油鼓劲儿啊。 哦，那可以，那 可以吧， 可以， 那你肯定是一套一套的，是不是？ 一套一套，挡了个挡了个挡。哎，我记得以前运动会好像有、 啊、 同学们在那比赛跑步的时候，专门有人写诗，对吧？ 啊、有 上台去念。 为你写诗、哦，不是那是歌 哦，好哦， 那是爱情歌曲。哎，咱也问问大家伙儿，您要是参加这市运会，您想参加哪个项目？是不是？ 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那个铅球。 你 啊。 你铅球，你是小胳膊小腿的。 我投掷特别远，还有投手榴弹。 投手榴 哇，这些哦，那个是那个运动项目 啊，运动项目啊，对对对，吓死我。 对，你记得那种长条的那个 是是是 去的 啊。 这两个项目的好处就是：一，我投掷比较远；二呢，可以原地不动不出汗。 啊，就是怎么省劲怎么来。 对对对， 还能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最后我还是我们班的英雄，结果 真的呀， 还没出汗，特别好。 就是给自己班集体加分了呗。 对， 那我得选一项，我就是最擅长。长的是跳绳儿， 哇、哦，那你棒哎！ 单边， 哇塞，哎，那个是花儿，哎，单边是什么来着？ 单边就是在胸前绕个十字儿、 哦， 然后自己蹦过去，麻花 对， 但是是单麻花。 单边还有双边呢。 哦，我明白了，就双边是这个绕回来，然后单边就一片儿 啊。对， 哇、哦，太牛了！ 我一分钟能一百多个呢，我告诉你。 哇、哦，那好吧，咱们看看后边这个消息。回头我一边放鞭炮，你一边跳绳。 你给我庆祝是吗？ 北京市安监局召开了视频会议，部署2018年春节烟花爆竹销售安全管理工作。今年的春节，不仅北京市五环路以内不设置烟花爆竹的零售点，而且土猪类和组合烟花类烟花爆竹禁止销售。 嗯，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大家伙儿啊，有这过节的这个气氛和心情就行了。 对， 烟花爆竹咱尽量少放， 多吃点饺子就行了。而且不要因为说这个室内我们已经官方不设置这个零售点，大家可能有些人就跑到郊区买，或者是其实 那么大老远呢， 对， 是吧， 又费油还那个 还费工夫， 还对空气造成污染，不如真咱们就意思意思吧， 就是咱约上我们俩打打麻将，我看这事儿也行。 这个好，这个我擅长，这项体育运动我就擅长。 那下次我告诉你啊，代表咱们中国的这个专业的队伍，你就去参加吧。 我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我是靠运气取胜的。 嗨，你早说呀！人法国队是上一届的世界冠军 啊，麻将。 对，你以为呢？ 我手这么壮呢。 咱能把手撞这事儿刨开了吗？得了，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出发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就是您家里是哪个物件最贵，当然不能说是房子啊。 啊，是的，那刚才珊珊说了他最贵，那就送他一首歌呗，你最珍贵。 明年这个时间，约在这个地点，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我会送你红色玫瑰，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哦哦耶，我选择在你爱里真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爱 你。 人就学着在人爱这个怀里学着沉醉了，享受爱了。 我已经沉醉了， 是吧？ 一是歌好听，二是这个听众朋友发来的这个微信暖呐、 啊，太甜蜜了。 暖， 咱就说一条呗。恋君一生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嘿，这姑娘美，小伙帅，在房山区婚姻登记处，人俩人领证了。 哎呦，这是人家最贵的。一张照片 说什么了呀人家， 而且他就说，他说我们两口子呀有最贵的一张照片和一对红本本。 看图，还给我们发了一张原图。那你们看是不是？ 对对对， 有了这个付出和得到都是一辈子，所以最珍贵。哎呀，真暖心。 是是是，咱就把这首歌《你最珍贵》送给恋君一生两口子哈。再来看看摸草说什么呗？他说我们家墙上挂的画啊，都是我闺女画的，那个最贵了。 因为都是一对一哈课上完成的 是吧，一般呀一幅画一节课画不完，得分好几节才能画完呢 不过他最后这个他说所以基本上合一幅画七八百块钱因为上课贵。 那当然我觉得就是贵，因为属于咱们家宝贝儿小草，当然我不知道咱们家闺女叫什么，叫小草吗？他叫魔草吗？闺女叫小草。 对对对， 小草的就是独立创作， 对 是吧。 我觉得就是老师引导他、 哎、 有可能虽然这个贵，这个课有点贵，但是有可能发掘了咱宝贝儿的这一项才华嘛， 对、 啊、技能， 以后指不定咱们工作上是不是涉及到比如设计啊绘画啊动手能力、 嗯、 都有提高。 我们现在有时候回忆小时候的事儿 啊真保不齐以前因为一个什么事儿就激发了我未来的一个什么长处。 我小时候什么时候激发了我做主持人的 单边 单边能激发我做主持人的潜力？ 你看你的那个运动细胞这么强 啊， 然后那么热爱生活， 是 可能就是因为以前参加运动会的时候备受肯定， 备受坎坷通过拼搏努力勇闯冠军之路是吗？ 我觉得最幸福的事儿就是你经过坎坷了还获得了冠军，这件事儿是最幸福。 哎，真不容易。 我是多少次经历坎坷就完了， 那不是也拿过冠军吗？ 没有， 手榴弹冠军。 我刚才只聊过我参加，我没说我得。 我以为你场场都是冠军呢，害着大喘气劲儿的。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呢，我们俩高磊和苗山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 您家里哪个物件最贵？ 当然了，除了咱们家里房子，这房子肯定最贵。比如说您是买的这个床最贵，还是说买的什么音响，还是说什么小物件？其实有时候小物件也挺贵的呢，不见得便宜，是吧？ 我的思绪万千啊！ 啊，大家想一想，说说这其中的故事和门道。 好， 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时间，我们了解一组其他方面的热点消息。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咱来说说呗。 好嘞，咱们说说网游方面的消息。 好。 玩网游使用 APP 的时候，你想过这个隐私安全问题吗？最近呢有一些特别特别大数据的中心啊，我反正不太明白，估计您也不太明白，这些数据中心联合发布的2017年度网络隐私安全以及网络欺诈行为分析报告显示，影音娱乐、资讯阅读、网络游戏和常用工具等种类的手机应用成为越界获取用户隐私的手机 APP 重灾区。除了手机软件获取免费的 WiFi 窃取，旧手机也成为移动网络隐私泄露的主要渠道之一呀、啊！ 你看看咱们这隐私多少渠道都会透露出去、 嗯、 大家一定得注意。那告诉大家，这研究团队呢一共是选取了852个安卓系统手机的 APP 还有275个苹果系统手机的应用，研究之后就发现哈，2017年下半年852个安卓手机 APP 当中有 98.5% 都要获取用户隐私私权限，这比去年一季度增长了2%。那么其中呢，网络游戏与常用工具是获取用户手机隐私权限占比最高的两类应用，分别达到了获取隐私权限总数的24.4%和18.8%。所以少玩点游戏吧，是不是？ 我不玩、 嗯，我也不玩，大帅玩。他没少玩，我告诉你。 王一没有钱玩，因为他钱都用在了别处。他自己最贵。 是，嗯， 也咱接着看哈，一个积极的变化还是有的，就是在业界对于保护隐私的呼吁下，与2017年一季度相比，安卓手机 APP 对位置信息、读取手机号、读取短信记录、通话记录等核心的隐私权限获取情况有所下降，越界获取用户隐私权限的比例从上半年25%降到了下半年的9%。 嗯，那么对于隐私权限管理相对完善的苹果系统，同样也是存在着隐私泄露的问题。 这份报告显示，2017年下半年应用获取的用户手机隐私权限比例相较于第一季度有所上升，达到了 82%， 提高了 12.6 个百分点。随着短视频、直播等平台的兴起，影音娱乐类的手机应用啊，也成为了业界获取用户隐私权限的一个重灾区了。 哇，这个我也不玩、 我也不玩。 好嘞， 最多下点歌。 反正就是花了年费不瞎浪费， 真是啊，也不少钱呢。 对啊，随着人脸识别、指纹识别、虹膜识别等新兴这个生物识别技术的兴起，不少应用都开始尝试通过这些技术进行身份验证。不过安全专家却提醒，不要随意的尝鲜，将自己的生物识别信息轻易交给一个个的应用厂商。 嗯，值得一提的是呢，旧手机的处理方式也成为了关乎隐私安全的重要问题。专家提醒，那么在处理您的二手手机前，一定要通过恢复出厂设置、加格式化、再加反复拷入大文件并删除的步骤，彻底清理旧手机信息。 没错，言承旭就曾经是吧吃过这亏。 嗯，反正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不吃这亏？你看我们家有小柜子，里边全是我之前各类的手机，全存在里边，包括手机、电脑。我从来不扔， 我以为 也不卖， 我从来没换过手机。 那倒不会。 哎呀，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新款的可以分享给我？ 新款的，新款呢？ 我觉得其实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个二手闲置物交换的一个活动， 一个小平台是吧？ 对对对， 啊， 就是我们自己也拿出来跟大家交换。 对对对，我们家鞋子特别多，衣服也不少。 真的？哎，这个、 真的， 这个我已经在我们楼里面这个 搞过这活动了。 这个 我们小区也有，每到周日的时候下午两点钟， 真的 啊，到下午四点左右。反正都是爷爷奶奶们在那儿做、跟我换的东西这个诉求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主要就是我给他们对我来说特别好。 哦，就直接给出去就好是吧？ 因为咱们台甜甜有一次跟我讲说，你看现在房价不便宜，你买这么多这个衣服可能搁在那儿不穿，它挺贵的，占那地儿。 是有的连牌都没剪，就是新的，一下搁了好几年。 对，所以我基本上分给了有一些同事。年轻的同事可以穿我以前瘦的时候的衣服，也 现在的同事呢可以穿你，啊， 以前哦对哈， 发福了的衣服。 哦，其实这一件事情我们俩都很开心。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好像越来越瘦了呢。 其实各自的体态都有一些变化呢，对不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咱家的变化哈。嗯、咱家里边什么最贵呀、啊？除了这套房子之外，您觉得哈？其实呢，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讲，一个呢就是它真正的这个实际的价值，比如说值多少钱，可能确实贵。 对。对 还有一个就是你心里的价值， 对对 是吧？你就觉得它最珍贵，也可以说一说哈。 我觉得这个张小培特别逗、他说环顾一圈儿，没觉得我家有什么贵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和健康是最贵的， 没错， 而且一旦失去还买不回来，所以我一会儿去天坛锻炼跑步去了。 到时候告诉我们您的结果啊，先进段广告。 广发银行自在卡专注养老金融，专享存款利率上浮，柜台转账全免费，还有国债理财专属服务，成为会员更有商超药店折扣，详询网点。 公主坟城乡商业集团华茂商厦26周年店庆啦！1月16至21日，大部分商品58折，满减送积分，更有多重惊喜等您来。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订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尊享2年0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咦，这银行卡怎么印着你儿子的照片？ 我这是邮储银行 BO 个性化卡，可以把咱宝贝照片印在卡片上， 真好。那我也赶紧去办一个。 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进信车险，现代智慧型保险公司，汽车非事故道路救援全年无休，7×24小时覆盖全国。中国建设银行集团成员，建信车险值得您的信赖，详询400-900-6996。 一汽大众新春购车季震撼来袭，1.6升以下车型可享受超值补贴，部分车型选配灯光升级礼包，8大金融好礼，让您从容开启新年，详询400-8171-888。

除了买了这个房子之外， 对， 您觉得什么东西最贵重？ 对， 对吧？ 对， 也可以是真实的价值， 对， 也可以是在心里的分量， 对啊， 都可以哈。 主要就是最贵的物件，您想想。反正很多的朋友基本都是说啊，你们一抛这个话题，我们就开始在屋里转圈儿， 对， 是吧？ 转圈找找呗，找找呗， 对，找找。 我告诉你，我还真想起来了，就是我们家那床8000多不算最贵， 还有更贵， 还有更贵的。 你这广告时间就想起这事儿来了， 真是 哪个？ 真是最贵的。 什么东西？ 我想了半天，那一组音箱。 哦，音响那肯定是贵的。 对，因为你知道咱们做这行的，当时呢就买这个音响的时候，买音箱的时候呢，我就稍微的垫着脚往上够了够，我就觉得要买个普通的牌子，什么什么那些什么 L 的呀，什么什么这那的，总觉得还是不够意思。 分了一个48期的贷款， 那好嘛，那多少年前？我告诉你，从我们家入住2005年到现在还没还完呢。 你过得太不容易了。 就是英国的品牌，咱不说全名的 B 字打头的 哦， 6系， 哇， 然后两个主音箱，还有两个后边的环绕，一个中置，一个低音炮，我当时配的5.1嘛，我天家，听起来那就是痛痛的，后来小心脏病差点没犯了。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通常喜欢音乐的人，喜欢买音箱的人叫发烧友 啊， 因为烧很多， 对，真的是烧很多， 烧很多， 就烧钱。 而且通常这个音响和音箱就没有太便宜的， 没错， 就连就小的耳机，它虽然占地儿小，但是由于它的音质，对吧， 音质太棒了。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可以拿蔡琴的这个碟当试音碟、哦、我就买了一张蔡琴的我是买了它胶片，哎，对，就这点儿， 这个吧， 啊， 我记得当时这个怎么哎叫什么《无间道》里面、哎、对吧？ 用的是 里面 被遗忘的时光。 对，两个人不就坐在那个试音的那个地方，然后听着那么贵的音响。 嗯， 是谁？ 你还可以再低。 是谁？ 我就买了一张他的这个黑胶唱片，然后呢放出来那个声音，就感觉蔡琴本人就在你跟前唱一样一样的。 5D 的是吧？ 哇，太厉害了！当然那价格我就不说了啊，反正是还了10几年还没还完呢。但是我告诉你，10几年了，这音箱的音质一点没变。 这就是我要提到的。其实很多东西虽然它贵，嗯、但是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经常探讨，你是一次花很多，一劳永逸，还是说经常得换、经常买这件事儿？ 其实吧，我再举个例子，你看今天咱要是说多， 我天哪！ 就我们家 家里人在听吧， 包括你看，我又得爆我姐的料，你知道吧？经常在节目当中爆我的姐的料。我姐就属于那种不太会过日子的人，我姐呢就是女孩嘛，爱买东西，对对对对对，买个什么小裙子， 嗯 啊，小衣服啊，买个小包包，不贵。都是200-300，最多是500-600的， 架不住多呀。 对呀，然后我姐夫就说：“姑奶奶呀，您能花个大价钱买那么1-2件，咱体体面面的穿上好几年的吗？因为我姐基本上就穿完了以后一季或者是一年就不要了，或者找不着了。女孩不都这样吗？甚至好几件能都没剪牌的、没剪吊牌的，家里衣橱里扔着呢。” 对对，我觉得你姐在这一点上比我做得好。 是吗？为什么呀？ 还穿一季呢？ 你都不穿？ 我真的，我跟你说，我有时候买了真的就忘了。 我的天！ 我有好几次找到的衣服啊、鞋，甚至。他那个牌没拆，还在盒里或衣服在袋里装着，有时候扔桌子里也就忘了。 知道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人苗山他们家也是大家大户，从自己卧室走到衣帽间，怎么也得2公里以上。 我的天哪，那存货简直了！而且最可怕的一件事儿是，前两天我去买鞋、 啊， 我一个朋友看见我买了一双红色的鞋， 啊、 然后他说：“哎，这鞋挺美的。 啊” 我说：“对，我说我这个少女心一下就爆棚。”他说。并不是的，你觉得你有没有这么一双鞋？我见你穿过，我说不可能，我没有。他说，而且你还买过一个你没穿过的，但也是红色的。 他怎么记那么清楚呀？哦，都是他陪你买的。 对，我说那个不不不，我说肯定不一样。我说那个一定上面是有些牌和装饰。 你还跟人掰扯？ 他说不是的，你每个都没有什么装饰，因为他知道他了解我，我不喜欢上面过多装饰。他说全是素红素红的那个高跟鞋。我说真的，他说咱们俩不争，你回家看。结果我一打开，真的，我拍了3张，3双鞋落 一模一样， 真的 是都是艳红艳红的， 艳红颜色全一样。你把牌挡上，根本看不出它们区别。 哎呦，真是也难为你，走了2公里，走到衣帽间拍了3张照片。 你知道有时候脑子真的不好， 是， 而且这也表达了品味真的一样，你每次就买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下次啊，你干脆这样，你就拍照片，你先把你已经存货的新的东西你都拍的照片收在这个手机里头，下次你再买的时候脑子充血想要买的时候，你先翻翻照片，这有哦，有这有这也、啊、那回家吧。是不是这意思？ 对， 省钱了就啊、嗯。 所以那次红皮鞋事件， 红皮，我的天哪，怎么听着跟原来那405谋杀案似的？还红皮鞋事件。 对，红皮鞋事件之后，我对自己说 啊， 你最近除了吃你可以吃一样的 啊， 衣服和鞋不许再买了。 对， 真的，我真的控制了，将近一年没有购置新的东西。 是是是，珊珊真的就是像到了咱们这样的岁数的人就不能瞎买了， 不能瞎买， 买就得买这个有质感的， 有质感的， 是吧？向王毅哥哥学习啊。 啦啦 啦啦啦 啦 啦 啦啦！ 咱说说，简单说说话题吧。这青青就说了，没有一劳永逸啊，因为自己品质总在提升啊。那您的意思就是不停的买呗？那我们管不着啊，您有钱您随意啊，您随意。 还有一位朋友就说了，苗山你说错了啊。说发烧友的意思，我理解就是我发烧糊涂了才会买。哎，你是在说高磊吗？ 我当时真是有点发烧糊涂了，但是我觉得我这烧的对。 我觉得你没后悔， 我没后悔。 其实我个人觉得买音响这件事儿、嗯，可能是咱们职业病。我觉得我也不会后悔的。 对，包括买耳机，就是特别挑剔。 大家可能并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录播节目的时候，从音箱听出来，你可能差别并不是特别大。 嗯。 但有的时候我们戴耳机，每一轨的声音听得特别清晰。 哎。 对吧？ 对。 所以我们的强迫症就体现在，当有一个好的耳机，才能体现在我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在做这个半小时的录播，我可能做了一天两天或一周。通过耳机你可以听出我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 是没错， 对吧？ 所以也希望大家就像刚才珊珊说的，咱们听我们电台播出的每一期节目的时候，您也可以用心听， 对， 听一听它的每一个节奏每一个部分，它其实都是用心在做，不一样的。 对，所以其实做了很多年节目、啊、有的时候就特别理解歌手，当他们这个版权保护得不到保护的时候，他们的作品著作权嘛，他们一定很难过，就是在这儿。有一次我一个歌手朋友就跟我聊说的那个，你说我辛辛苦苦做了大概20几轨的一个音乐，可能只有2分钟一个音乐，不是歌，但是呢盗版出来 MP3 给我压成了一个所有的轨都在一起，都是一团， 根本听不出来。 对，你们可能就是用大的外放的一些功放的一些音箱听不出区别，但一听耳机就能听得出来。 对，确实是。 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听一首歌叫失恋阵线联盟， 草 蜢、啊、草 蜢的。 我最开始对多轨这种音效就是从那首歌开始的、 哦、 因为它一开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就是左右， 对， 是 左右两个声道。我那时候就跟我妈说，哎，怎么是这边响，我那边响，它不是同步响。哦，原来是不同轨。 对，那就是《家有仙妻》的主题曲嘛。 对， 啊， 真是 一下又暴露年龄。 暴露，哎呀， 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内容是。 您家最贵的物件是什么？ 嗯，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带来一组实用消息。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8-7-6-5-4-3-2-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咱接下来说说科技加综艺，这节目受冷落怎么回事啊？ 哦，在浙江卫视新近推出的一档科技节目铁甲雄心当中，出现了李连杰、黄健翔、吴大维等名人解说机器人格斗的热血场景，这让不少热衷机器人的理工男很是兴奋呢、啊、不过从铁甲雄心被安排在周一晚9:40播出，就不难发现电视台对这档节目的收视表现没有什么过高的期待。事实上不管是去年播出的我是未来和加油向未来二，还是最近的铁甲雄心，收视表现都是一般吧。科技类节目可以说是叫好、嗯、但没有能叫座。 没错，那么去年呢，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鼓励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在黄金时段增加公益、文化、科技、经济类节目的播出数量和频次，这一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包括央视、湖南卫视在内的多家电视平台纷纷放眼科技领域。于是啊，去年暑期档是迎来了科技类综艺节目的小爆发，像我是未来、 加油，向未来二等节目是纷纷播出啊。 嗯，不过几档科技类的节目收视成绩堪称是惨烈呀、啊。除湖南卫视《我是未来》可以查询迄今为止的平均收视率是0.78%以外，其他节目的收视率都不能显示出来。而按照湖南卫视周日晚间黄金档动辄突破1%的惯例来看，0.78%的收视率可以说是不太尽如人意的。豆瓣的数据也从侧面显示出科技类节目遭遇冷落的尴尬，几档节目基本上都是因为打分人数过少而无法显示分数。 是，其实呢，这为什么低迷呢？对于不少科技综艺制作人来说，收视低迷是他们意料当中的事儿啊。他们说，科技综艺本身就不是大众化综艺娱乐，而是垂直门类，泛娱乐大综艺动不动就投入几亿元啊，请流量明星，如果和这类节目直接比，收视那就有失公允。人说的也对，是吧？ 没错，没错。顶着科技这个名头，科技类节目的首要任务自然是保障科学性、真实性。但另一方面呢，娱乐性是综艺节目的根本属性。普通的观众看一综艺节目就是想放放松，不管是《我是未来》中的 AI 基因解码，还有腔内介入影像，还是《未来架构师》里面的柔性电子技术、未来机器人，这些晦涩且不接地气的话题，难免让这个观众听而却步。 没错，让科学不那么的高冷，进而拉近与观众的距离，是不少科技节目制作人的共识。加油向未来，将生活当中显而易见的科学现象和学校授课的基础物理化学的知识经过升级改造之后搬上舞台。节目的总导演王宁介绍啊，在7米高的真空管内进行自由落体实验，学校虽然也会做类似的实验，但是没有条件和资金做这么生动和大型的，这也是他们的一次尝试，成功的尝试了、 还是有意思 啊。对，就尤其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上这个化学课的时候做各种实验、各种这个量杯呀、天平啊，然后这儿拨搁一点，那儿倒一点，然后做各种实验，真挺好玩的。 嗯，我觉得只要不是填空题，上课只要能动手，我觉得都开心 就可以。像生物啊、 对对对， 什么地理呀、化学呀， 标本 啊， 扎一朵小花夹在书里，第二天去交作业。 你还记得真清楚。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咱们呀，也是伸伸懒腰，在星期六的早间啦。歌蔡健雅唱的吧， 我觉得是 这小声哈、 啊、这个哑哑的半哑。 对，但是就是感觉他一直不温不火，参加完我是歌，就参加完歌手那个节目之后也没最终走出来。 我觉得他并不是那种听公司安排今天去干个这明天干个那， 就可以 不是特别乖的女歌手， 对，她 是有想法的。 她可能就是喜欢关起门写音乐的那样的人，她是一个音乐创作人。 对，所以大家可以在听歌的时候关注一下，有很多的知名歌手的一些成名的作品，作曲的部分都是蔡健雅。 蔡健雅非常有 写了好多歌， 对，而且好多电影的主题曲啊、片尾曲啊，都是创作出来的。 得嘞，看看大家伙儿给我们发来的，您家里边除了那房子之外啊，什么最贵？这个话题， 大西瓜就说了、这车算吗？车占我们家房子一半，您家车停屋里。 这要是泛泛的理解，我们家里边什么最贵，反正车也算是你们家庭财产的一部分。但是其实我们今天是特别想问，就是说您家那栋房子， 除了 房子里边， 对，除了车和房子 啊，对，什么最贵重哈？ 对， 男就说，雷哥好，苗眉女好啊，我、我只能说相对贵的物件啊，像分子料理机 哦， 4000多，特意从美国买来的，用的频率太低了，以后得多多用它才不能算白买。 哇，好有品味。 分子料理机这是干什么的？料理机不就完了吗？ 不，分子料理是这样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就是 哇，女孩对这个都特别了解，是不是？ 对，它指的是你现在食物，比如形状，比如桃子是一个那个形状的，但是我把它的形状改变，然后把分子抽离出来，然后改变它的形态，但是你尝味道，它还是桃子的味道。 那一般料理机出来不都是桃子的味道吗？ 比如说他们经常会用那个，他要做那个蛋什么气蛋那个东西，比如说做了一个大泡沫，看上去这是一个冰激凌，但你一尝，哦，这是一块榴莲。这个比喻不太好。不，这样吧，比如说你看做出来是一块大牛排的长相，一尝，哦，是一个提拉米苏。 哦， 就让你味道和看上去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改变了这个食物结构的分子结构。 嗯， 叫分子料理机。 明白。 其实现在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厨具挺洋气的， 什么 叫低温烹煮机？ 这干嘛的呀？做什么的吧？ 一般以前只是在专业的厨房，比如说像餐厅，而且是比较高级别的酒店里啊，或者是一些米其林餐厅里才会有。低温烹制对身体比较好，一不是油炸，二大概是低于60度。但是它是低温慢煮， 它能熟吗？熟透了 需要一宿啊！以前 哦， 孤独慢慢，所以你知道有很多那个西班牙的大厨，他们拿那个牛排，尤其像菲力牛排，是口感相对 是最好的。 对，但是它的口感没有那么多肥肉， 嗯， 所以他有的人可能会觉得 稍微有点硬， 有点老和硬。 嗯， 然后如果是低温烹制的话，它就可以改变菲力牛排里面比较硬难嚼的部分，让它有西冷牛排的口感。 哇， 甚至有肉眼的口感。 那就很嫩了。 对，所以那个低温烹煮机以前特别好，但是因为一般在专业厨房里才有，比较造价贵，但最近这两年价钱降下来了，有家用的了，很小号。 哇， 所以基本上比如家里真的想周末一起吃一个牛排，有品质的一个小晚餐，两口子就可以头天晚上买一块贵点的牛肉，夸放进去，把那个口封住，然后咕嘟一宿，第二天你再烤盘或者是平底锅稍微一煎一分钟就好了， 这生活品质一下就达到了米其林餐厅的水准啊！ 我早上没吃饭。 好嘛，你说这么你厉害，那你不就更饿了吗？看不出来你对美食还真是有研究哈！ 哦天哪， 以后咱多说说。 肉不是一分钟或一天吃出来的。 看出来了，嗯，是的，阳光灿烂就跟我们说了。哎呀，高丽苗山早上好啊，我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最贵的一个物件呢，就属洗衣机了。10000多买的 啊！10000多的洗衣机， 什么牌儿？什么型号？没买它之前，家里的窗帘啊、毛毯呀等等不好洗的大件儿的呀，都得拿出去花钱洗，麻烦费钱不说，还不放心，就总觉得不卫生。 对， 自打买了这个洗衣机，哇，家里的东西没事我就各种换着洗，洗洗洗。老公就说我这东西没有用坏，没用坏，全让你给洗坏了，那怎么办呀？我乐意。那您估计是有点小小的洁癖。 我同意这位阳光灿烂啊， 就是应该定期洗啊，对吧？ 洗很好，你既然买了，就不要像我一样没事老搁置他们嘛。 但是我就好奇是什么样的洗衣机，连这样的大件，比如说毛毯，比如说窗帘全能塞进去，这可不是一般的洗衣机能放得进去的。 我觉得首先得有地儿。 对， 这个能放下毛毯，它的量级和容量一定大， 对， 一定占地儿，您家一定大， 就跟那双开门冰箱一样，您来一个双开门洗衣机，哇、哦，天哪，厉害了， 哇，上面冰箱，下面洗衣机怎么样？ 我天呀，这他们家也得走2公里以外，你看你那还有吗？ 哎，我觉得这个也特别逗 啊， 刚才看见的啊，有一位朋友就说了。 最贵的肯定是我后备箱的钓鱼竿儿啊、哦，这个钓鱼的家伙事儿们，比我这个十来万的车还值钱。哎，这也是一个领域。 我告诉你，就跟摄影爱好者一样，特别费钱，一个镜头几万、十几万，那一个杆儿， 你知道吗？ 啊， 这两个爱好啊，就是钓鱼和摄影这两件事儿， 嗯， 和你的音响还不一样。 嗯， 音响那个基本， 我是一劳永逸。 对， 嗯， 只要你不是那么发烧友的话，其实备一个好的，真的可以听一 辈。我从来不进阶， 对吧？但是这个钓鱼竿和这个摄影器材，我的天哪，层出不穷。这个镜头曾经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你想怎么说来了，如果想让你家破产，请让你的老公爱上摄影。 对，类似的，三倍的你都翻不了身， 因为这个镜头更新换代太快了。 关键不是它，就是更新换代是一方面，就比如说它拍人物是一个镜头，拍全景是一个镜头，拍近物是一个镜头，可能拍什么样的光是一个镜头，拍夜里又是一个什么镜头，你把所有集齐了，没有十几个，这十几个可能就得上百万， 讲究啊、哦、而且您想着出国旅一趟游的话，这些镜头还得都带着背着。 对啊，您背了一套房出门，厉害了老哥。 我们以前的少台就是这样的。 我的天，哎呀，少台辛苦啊。好好好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接下来了解一组文化实用快讯。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我们来说说快讯哈。北京电视台春节晚会近日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黄晓明、关晓彤担任北京电视台春晚的两位代言人，成龙、那英、李宇春的都将加盟这次春晚。号称歌坛里相声说的最好的、相声圈里歌唱的最棒的大张伟将和母亲首次同台献艺。每年的北京电台啊，北京台春晚的语言类节目呢，都是大众最为期待的节目类型。2018北京台春晚语言类节目比例是历年之最。宋小宝、杨树林还有王声、潘长江、郭冬临、开心麻花团队、宋晓峰等等都将奉献他们的最新力作啊。 很是期待啊。 是啊， 我里面最喜欢的是郭冬临。 哦，我喜欢开心麻花。 我开心麻花可以可以可以、 嗯、 我想我还喜欢谁，我喜欢苗阜、嗯、因为一个姓嘛。 哦，杨树林也不错。嗨，咱俩别说了，等着演吧就哈。 好嘞，咱们再看个纪录片啊。大型的纪录片《创新中国》将于下周一在中央电视台九套央视纪录片频道播出。这个《创新中国》是世界首部利用人工智能模拟人声完成配音的大型纪录片，节目解说的部分全程运用人工智能配音，以去世的配音大师李毅的声音将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重现。李毅是我国著名的播音员、配音演员、语言表演艺术家，曾为《再说长江》《大明宫》《美丽中国》《人类星球》《迁徙的鸟》等多部纪录片以及影视作品配音，业内享誉极高。但这位优秀的播音员2013年不幸因病去世，享年才50岁。 我们再来继续看演出。1月26号，永恒记忆致敬经典电影金曲大屏幕视听交响音乐会将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上演，为中山公园音乐堂2018新春演出季拉开帷幕。2月16号大年初一，北京京剧院六大头牌胡文阁、张惠芳、朱强、李宏图、杜振杰、迟小秋领军，老中青三代国粹精英登场，在中山音乐堂唱响新春的第一声。 小马宝莉大电影内地定档2月2号。小马宝莉的主人公是一匹名叫目光闪闪的小马，他十分热爱学习，却忽视了其他重要的东西。于是目光闪闪的老师塞拉斯提亚公主派目光闪闪到小马谷去学习友谊。嚯，在那里目光闪闪和其他5匹小马成为了好朋友 啊，估计小朋友都喜欢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话剧演出了，由赖声川执导的话剧《北京人》呢将于3月30号在首都剧场首演。 嗯， 这部剧呢是由中国著名的戏剧家曹禺编剧，曹禺之女万芳担任文学顾问，剧雪、孔维、严南、何云伟等主演，知名音乐制作人李泉创作及演唱了主题曲。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啊，教育家丁广泉1月18号于北京协和医院因肺癌去世，享年73岁。遵照丁老本人的遗嘱，他的遗体呢已由家人无偿捐献给了医疗机构，为我国的医学教育、科学研究和提高疾病防治能力贡献自己的最后一份力量。他生前的遗愿为：无需告别，不办仪式，不留下痛苦，让笑声长存。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再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您家最贵的物件是什么呢？ 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又是广告时间了，我们俩歇一会儿，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一会儿见。 2018新年到，福满全家，卡罗拉新车到，惠至万家。1月31日前，至高享首付60%，2年零利率，更享购置税补贴。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一汽丰田， 公主坟城乡商业集团华茂商厦26周年店庆啦！1月16至21日，大部分商品58折，满减送积分，更有多重惊喜等您来。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订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尊享2年零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一汽大众新春购车季震撼来袭，1.6升以下车型可享受超值补贴，部分车型选配灯光升级礼包，8大金融好礼，让您从容开启新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帮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颐和园晴转多云，-8度到3度。故宫晴转多云，-8度到3度。十三陵晴转多云，-8度到3度。八达岭长城晴转多云，-13度到-1度。天坛晴转多云，-8度到3度。北京人遗址晴转多云，-8度到3度。北京南山滑雪场晴转多云，-11度到2度。北京淮北滑雪场晴转多云，-11度到2度。九华山庄晴转多云，-8度到3度。延庆龙庆峡晴转多云，-12度到0度。平谷金海湖晴转多云，-11度到4度。怀柔红螺寺晴转多云，-10度到1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转多云，-13度到0度。密云云蒙山晴转多云，-14度到0度。门头沟灵山晴转多云，-14度到-5度。房山十渡晴转多云，-7度到3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进京方向乌云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早，我是苗山。 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哎呦，说完又困了， 所有的那个精神头 都用在了开场的这两句问候。来看看啊，您家里边什么最贵重？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其实呢是由我们稍后要聊到的一个新闻说起的人，就是迪拜，人家豪吧，迪拜呢人花了3亿建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画框，哎呦，人家有钱，反正什么都大手笔。咱也就问问您家，就是家里头哈，这屋子里头哈，咱不说外边哈，那屋子里头，您觉得除了这房子之外，什么最贵重呢？对吧？哈， 我刚才咱俩聊这个低温慢煮机哈，这位男这位朋友就把照片已经发上来了， 他们家也够好的， 哇、哦，真豪！您家这个体积，我刚刚打开这图片看看，一定不是最近降价之后才买的， 这还是降价之前买的呢， 这是专业级别， 哇、哦，那还不得， 这个可不是 好几万、 啊，你看看对比一下这个背景，再看这个桌子， 它那个进深， 对， 怎么得1米？ 他这。怎么着？对，2公里一溜摆排成一溜。 你看我这眼神， 对， 够刁钻吧？ 咱俩眼神可以了。 现在降价完了，还得大几千呢。这要没见没降价，还不得好几万？ 得过万，对，肯定过万。 好嘛。 但是我觉得家里您家有这个，说明您家的这个生活品质要求很高。 对，对于这个食材的怎么讲呢？健康度， 对口感， 都要求很高。 对，低温慢煮是未来的一个比较健康的烹饪趋势。 是是是，我就爱啊，大概是5-6分熟的牛排，啊，男，您记着了吧？啊，行，那咱说下一条。 等您哦。 嘟嘟就说了，我们家最贵的必须是我的电脑啊。跟我媳妇儿从认识到现在7年了，所有的照片全在里边。哦，那都是满满的回忆啊。另外这些年做的几百张图，写的几十万字的稿子，也都在这个电脑里头。对于我来说，那是相当的贵重。哎，所以说，你看，人家电脑本身可能也就是几千块钱，最多上万。不会说是家里最贵的东西，但是里边存的东西是他心里边觉得最贵重的。 对，如果比起电脑，我觉得硬盘最贵。存着， 你都存什么了？你 对对吧？ 对、啊， 他们家存这些都靠硬盘啊。 是 啊 ，CPU 没他妈、没有怎么太使力。 是是是， 是吧？ 所以它最贵嘛。 对，这有个大西，刚才那个大西瓜又说了 啊， 他说我们家这最爱花钱的是老爹，因为老爹的那些鱼啊，差不多得有10几万 哦，鱼。那就是养的什么鱼啊？ 你发现无论是哪个方向，只要你耗上了，可能都省不了钱。 多给我费钱！我知道最贵的粉不是家里养的那种观赏鱼，就是金龙、银龙。 你看，咱俩都属于这级别。 那 我小时候也是觉得金龙鱼、银龙鱼听说特别贵。 对呀，好几千一条。 小的时候，我趴在我姑姑家的那个特别贵的大鱼缸前，跟她说：“姑姑，这个好吃吗？”我姑姑说不好吃，不好吃， 啊、就怕了你了，你别来我们家了。我告诉你，一来就想吃我们家鱼， 惦记上了。 但是我知道，后来啊，除了金龙、银龙之外，就像我们看到的那些大个的锦鲤，那个鱼，如果你养的好，它们反正有很多的讲头，比如说颜色呀。花的那个花团的那个图案，然后它的个头什么的，贵的10几万一条，有真的有。 我想问锦鲤就是鲤鱼的一种吗？ 哎呀妈呀，你问到我了，应该是， 因为我最爱吃的是梨。 哎呀天哪，你真是一个吃货哈。哎呀，还刚才我还看到一个旧相就说了，我们家的那个 BJD 娃娃和手办最贵了，你们年轻人懂这事儿吗？他说的是啥意思呀？ 二次元少女，这位是 这啥意思啊？关键是 啦啦啦啦啦啦，大家发来这个互动话题跟我们一起交流哦。订阅号是北京文艺广播，搜索到我们，然后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您家最贵的物件是什么。 对呀，波波先生也说了，最贵的就是家人间浓浓的亲情，亲情无价呀。说的太好了哈！ 对，而且这个提起这个感情这个事儿，它不光贵，而且是无价。 嗯，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说一说您家里边什么最贵，我们呢也跟您继续唠叨唠叨新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咱旅游说点啥？ 是我挑吗？ 又有四家航空公司解禁手机了是吗？ 嗨，我还再看看哪个我最喜欢。好，那咱聊聊这个吧。 好， 继东航海航前天松绑手机禁令之后，又有四家航空公司先后宣布加入到解禁的大军，包括南方航空、厦门航空、春秋航空和祥鹏航空。 真是好事儿！来具体了解一下哈。根据中国民航局机上便携式电子设备 PED 使用评估指南，南航表示已经完成了相关的评估工作，制定了相应的实施方案。那么从今年的1月19号起，也就是昨天，搭乘南航实际承运航班的旅客可以在飞行过程当中使用手机、平板电脑 Pad、 笔记本电脑、电子阅读器等便携式电子设备 PED。 旅客在空中使用手机的时候需要设置为飞行模式。 嗯，但是呢，由于南航的航班量很大，修订之后机上安全演示录像和安全须知卡将在这个客舱内逐步更新，请以客舱和驾驶舱的广播为准。南航表示，根据局方的要求，一旦机组发现任何干扰安全的情况或者突发紧急事件，需立即停止使用便携式电子设备时，广大旅客请务必听从机组人员的安排。 没错，那么从2月1号开始呢，春秋航空的航班上也可以用飞行模式的手机了。春秋航空所有国内国际地区的航班啊，将同时松绑手机禁令，到时候呢，旅客在飞行全程不必关闭手机，但是手机必须是处于飞行模式。 嗯，最近的一份调研问卷就显示，超过90%的用户希望飞机上有 WiFi， 并且能在飞机上使用手机。在回答最想在飞机上用手机做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56%的用户选择了玩游戏，17%的用户选择了听歌看电影，14%的用户表示在飞机上也要处理一些工作的事务，分别有8%和3%的用户想用手机来与朋友聊天、看电子书，还有2%的用户呢想在飞机上预订接机或者酒店的服务。 嗯，是。其实我告诉你，就像昨天还是前天来了，我跟王一在节目还唠叨呢。 嗯， 你要飞个美洲，飞个什么大洋洲，其实欧洲都需要1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你说你睡觉，你睡不着啊，对吧？ 但是提到这个政策，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主张的。 你会有一些担心是吗？ 对，我不是主张那波的。 为什么？ 如果非要二选一，我宁愿反对。 什么都没有， 会骂我。但是我觉得，因为大家的这个意识还不够强，如果大家能够自觉意识变强的话，那在这个飞行过程当中可以开启手机这件事情是好的。 嗯， 但是我觉得，就算现在开启了，起降落大家还是最好是关闭。 对。 平稳飞行之后再打开。 对，平飞之后，包括刚才也说了，其实它是有这个尺寸要求的，比如几边之合不能大于多少厘米，你超大型的也不能拿出来带，要不然就有危险了，尤其是在起飞和降落。 对，昨天 万一摔着呢？ 我昨天其实和几个同事还在聊这个事儿、嗯，大家有的时候不要因为一些这个规定，咱们钻空子。 对， 比如说没有人发现我，空姐没看见我，我就一直开着。 其实咱们真是用自己的生命在这个寻找漏洞，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自己飞行这个旅程的愉快，大家要遵守这个规定。而且就算以后这个便携设备可以用了，还是那句话，平稳飞行之后，然后听空姐说现在大家可以用了，然后呢怎么用都按照就是规章制度来。 对 对, 对， 咱们出行安全最重要。 对， 好了，我们再来说说首个企业定制旅游平台发布了。昨天呢，携程旅游发布了业内的首个企业定制平台，开辟了在线企业定制游的新市场，企业定制游也进入了在线化平台化的阶段。 嗯，怎么回事呢？这个私人定制游近年日益火热，而企业定制游的细分市场长期是处于空白的状态。企业出行形式日益个性化，但传统的旅游行业在品类、价格、服务质量上并不能满足企业游这些分散而又小型的需求。 对，根据了解啊，用户呢在携程首页定制旅行页面下的公司定制填写旅游的需求，就定制师啊根据需求提供您个性化的出行方案。其实我觉得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对， 就是大概十几年前，咱爸咱妈包括咱自己出游的时候，一般都是跟团，因为咱也不了解，语言也不通，总是觉得呀是不是太麻烦了呀，到那边玩不尽兴啊，再耽误事儿。但是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概也就是5-6年前自由行特别的火爆，一直到今天。 对对对， 而且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自由行了，一定要定制旅行， 量身定制， 就这条线只属于我。 对 啊，跟别人都不一样，所以我玩回来以后，我拍的照片，我发的朋友圈，我发的微博，跟你们都不一样，我才觉得值。 其实对于公司来说，确实这是好事儿。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些公司，他们就觉得一些就是绩效特别好的员工，比如说销售工作奖励的这个员工，说：“哎呀，你看给公司完成这么多任务，奖励你出去玩一趟，大家一块儿团建一下， 对， 促进感情。”但是有一些公司就觉得，哎，如果能够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顺便让大家参观一些和我们公司有关系的，这不顺便是有帮助的吗？ 哎，对， 所以这个定制其实确实是未来的一个旅游趋势，无论是自己定制还是这个企业定制，未来定制都是一个很好的旅游方向。 没错，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颐和园上演皇家冰戏表演吧。昨日呢，在颐和园昆明湖上70万平方米的冰场上，专业的冰上演员身穿着清朝八旗将士服装进行冰戏表演。颐和园还邀请了附近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冰上活动，让更多的人能够亲身体验冰雪乐趣啊。 哇，那这个真是很壮观。 对，皇家气派啊。 哇，真是有意思。冰溪这个词儿最开始在《甄嬛传》里面， 对对 啊，听到的。 是， 明天呢，这个昆明湖将成为第三届大众冰雪北京公开赛的比赛场地之一，将举办速度滑冰冰上马拉松比赛和少年冰球比赛两场比赛。游客不用去专业的场馆，在皇家园林里也可以欣赏到紧张刺激的冰上竞技啦。 是，喜欢冰上运动的朋友，明天别忘了去那儿加油鼓劲儿啊。接下来我们就说到引出今天话题的这条消息了。 哎呦，我一直想知道这画框到底是什么样的。 对呀，啊，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3亿元的大画框呢？ 嗯， 我们聚焦一下迪拜，在2018年新年之际，迪拜斥资350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是3.1亿元，修建的迪拜画框终于面向公众开放了。 啊，很多人就跟我一样哈，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还没看着。 那我没看着。 对，反正我听到他也一样，我听见我都觉得特别新奇。 是， 这是行为艺术吗？这么大的一个框子是要干啥呀？其实呢，迪拜画框是迪拜建设的一个新景点，它将和旋转大厦、帆船酒店等地标式的建筑一起构成迪拜的新天际线。 对，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这个迪拜画框呢是高150米，宽93米，每一面都以镀金覆盖着，金光闪耀的。哎呦，真是气派。好啊，别看它站在那儿感觉是鹤立鸡群，实际上它的位置可是经过了一番精心挑选。 嗯， 正对着画框，咱往北看是富有传统气息的老迪拜，往南看则是现代建筑高耸入云的新迪拜。游客呢可以登上画框上方的天桥，在玻璃道上欣赏画框两侧旧城与新城的风貌，拍摄迪拜的全景照片。那么除了天桥，上下运输游客的全景玻璃电梯也是一个观景的好地方，所以呢有人就称它为连接历史与未来的穿越门。 哦，还真是有穿越感。 这个建筑底层呢就是一个博物馆了，其中设有至少一个常设展览，在这里呢参观者可以详细的了解迪拜从小渔村成长为大都市的发展史。根据官方消息，展览将应用云雾、气味等多种特效，用最先进的技术展示这座古老的城市，讲述它的历史与变迁，给人这个身临其境之感。建筑内部还装有互动屏幕，帮助参观者指出迪拜的主要建筑物和地标式的建筑，并提供每个建筑的信息。 肯定景儿特别美啊。那么此外呢，迪拜画框内还设计了一条代表未来的长廊，这个长廊的设计理念是通过互动投影和虚拟现实技术创造一个虚拟大都市，描绘现在到未来50年迪拜的样貌。这一想法呢，是要为参观者创造一种时间旅行的幻觉。官方声明写道，说通过屏幕上的漩涡，参观者会感觉仿佛来到了50年之后的迪拜，他们会看到这座城市的发展，比如新的建筑，人们如何旅行以及生活等等。 嗯，有的人就说了，这建筑挺奇葩，但无论什么人怎么评价，这目前来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对于游客和居民而言呢，都是重要的观光景点了。 没错，其实就像这首歌曲唱到的一样，迪拜新建的这个画框，我们一想到它呀，就会想到你了。 想到我那么贵吗？ 想到迪拜了呗。 嗨， 咱出发去旅行。想到你啊，想到我们家那宝贝多了去了。这谁呀、 啊？我觉得好多朋友啊，就听我们话题抛出之后，在家转一圈心疼啊， 都是宝贝啊， 都挺贵的。 是啊，都是花钱买的呀。 而且基本上啊，就是一边倒，凡是女同胞都在说，哎呀，我老公你看又买珠子又买石头的，真花钱。然后男同胞就发来，哎呀，你看我老婆又买这个又买那个的， 俩人都够造的，我告诉你。 这 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啊？ 哇、哦，这是我们给了大家一个多好的吐槽的机会、啊！ 以后我告诉你，说完了以后都不买了。109说了，我们家最贵的呀，我告诉你是老少三代身体健康、精神快乐、和和美美、孙女天真快乐的成长、儿子儿媳妇儿工作顺利舒心，我们老两口退休生活乐观随意，所有这些呢，就是最宝贵的。 哇、 哦，多好啊！ 在我听来，这是最。贵的啊，我听上去是这位朋友的心态， 没错， 最珍贵， 最乐观。 对， 嗯， 您看生活要随意嘛，我觉得这大家共勉。 是， 而且刚才有一位朋友清者自清就问说，哎，你们刚才说那个滑冰比赛是哪儿来了？ 嗯， 颐和园啊， 颐和园，颐和园， 对吧？ 对，颐和园冰面大了，您得注意啊，它应该是有5个冰面的入口。 对， 我记得的话哈， 您就明天就是带着全家去那儿逛逛， 是 吧？ 是， 顺便就是看看这个昆明湖 啊， 冬天的昆明湖更加美呢。 没错，而且就这一段时间了，过了49之后呢，可能你就下不了冰了。 因为冰面就薄了呀。 现在特别瓷实的时候 啊，对， 您可能还能不知道在边边角角能不能参与，但是啊，这看规章制度， 是是是， 让咱上冰上，不让咱上，真的安全第一， 别上。 对， 哎，来看看猫猫说什么的呢？我们家现在最重要的、最贵重的，就是前两天捡的一只小猫，因为太冷了，这个小猫跟着我走了好长一段路，我就把它带回了家，瘦骨嶙峋，骨头摸着都扎手，我就送去医院一检查，结果发现极度贫血，住了两周医院才救过来，花了6000多，于是取名我管它叫六千。哎呀，太可爱了你。他说这个小猫是豹猫的串，查出了一堆的慢性病，接着治就改叫8000，现在已经是万岁了，你们懂的。不过我也不后悔，我救了他，毕竟是一条生命，也不能他那么信任我，对吧？也不枉他这么信任我。我去送去医院一看治不好，就跟大夫说安乐死，这样也不行啊，你说是不是？ 哎呦，鼓掌鼓掌 啊，太好了，太有爱心了， 好人一生平安啊。 是啊， 对吧？ 所以在这儿呢，也希望那些养了宠物的人呢，做个有责任感的宠物主人，不要因为宠物生病就把他们丢弃，毕竟有一句老话说得好，人在做天在看呀。 而且就是这朋友取名就是记账是吧？ 对对对，现在已经敢万岁了，你说 万岁爷，您身体一定要健康， 是 这月工资还没发呢。 以后您要是再叫的话，万万岁，那就真是快破产了，开个玩笑了。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咱们来说一说奇闻异事。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大家一起走。新鲜资讯别遗漏，七嘴八舌来互动。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北京时间的8:54，接下来我们出发吧，关注一组趣闻轶事。 嘿，这个英国经常出趣闻，嘿，是吧？ 对呀、啊， 咱聊聊这交通费的事儿。 好好好。 交通费呢是英国上班族最近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今年起，英国的火车票价平均上涨3.4%，这是5年来的最大涨幅，也超过了人们平均工资的上涨速度。 是啊。我们了解一下，英国呢是1825年修建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1948年，英国主要铁路公司实行国有化，由英国铁路委员会统一管理。随后呢，由于其他运输方式不断的发展，铁路运输的市场份额逐年下降。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包袱，1993年铁路又重新私有化了。 在重归了私有化之后，英国铁路事故频发呀，火车晚点这是家常便饭了。站台工作人员不能够提供具体的晚点信息，什么时候恢复正常，这些信息都不知道，这真是让人恼火。此前呢，由英国大西部铁路公司购买的日本产的高铁列车，去年10月的首班车就遭遇故障，车厢严重漏水，变成了睡莲洞，成为当时社交媒体上的一大笑谈呢。 哎呀，因为这些个问题，加之票价一路飙高，让铁路再度国有化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反正你要是说涨的速度太快，都已经是超过了平均的消费水平，那老百姓肯定不干。而且涨得英镑啊， 英镑。 对于国外的一些这个旅游爱好者，去英国要坐地铁或者火车的话， 已经很贵了。 是吧？ 已经 大概多少钱？你了解的 话？就是10多镑一次，单程10镑左右， 那就是100多人民币呀、 啊。对啊，所以现在如果就是涨3.4%的话，那基本上就是13.4%，对吧？ 哦， 哇、哦，那 又赚了好几十块钱， 150。 哇、哦，其实没多大点儿地儿，这两头的距离也没多远。 我基本上要是想买一个天票算划算的，就得花150块钱左右。哇、哦，真的很贵。 哦，那还是腿儿的吧。嗨，来说个好玩的事儿。 对， 日前的众筹网站上线了一款超级迷你的手机啊，咱们就管它叫 T1 吧。 对， 简单的说 T1 它的机身啊跟硬币大小差不多，重量只有13克，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最小的手机了。 手机屏幕大概是0.49英寸，内置200毫安的电池，支持 3D 的待机时间，180分钟的通话时间，其他诸如这挂绳口啊、麦克风啊、扬声器都是一应俱全。不过它只支持 2G 的网络，可以存储300个联系人、50条短信，待机3天可以、啊。 可以可以可以，挺好， 可以可以， 但是太小了，这眼神不好的，你说我这瞅得清楚吗？ 我觉得只适合跑步的人 啊，对， 是吧？ 就方便， 户外运动的人 对。是这意思， 不太适合我。 他刚才说多少钱了没？贵不贵呀？ 没提多少钱， 没提。这不贵的话，倒是可以买一个。 我觉得应该不会太贵， 就是太小了。 不过我觉得待机时间3天这事儿真是不错，比较实用。 对，尤其是户外运动，你没地儿充电呀。 对，真的是 啊，徒步2-3天一块回来就行了。 哎呦，就问题太多了，下水行不行啊？下雪行不行啊？室温太冷行不行啊？ 天，尤其对呀、你要到东北-30多度，一下冻住了， 行不行啊？ 行，不行？得了，行不行？您啊，听完我们的节目，怎么着也该起床了，已经是北京时间8:58了呀。 该起来了，周末的时光已经开始。如果你想到周边旅行的话，现在就起床穿衣服出发吧。 是，现在出发也不晚。好了，那今早的我们出发吧，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苗山， 稍后是诵读小站，明儿见。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 我们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订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